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我们都知道水是人构成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样水也是所有人每天都会饮用的。可是你知道有人会对水过敏吗？也就是对水发生过敏反应。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那这种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超易症、无痛症，还有如同吸血鬼般的子质症一样，这也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这让患者无法触碰水，也给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和限制。这就是水源性荨麻疹。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一觉醒来喝了杯水，这种在常人眼中清新无比的液体，但在患者眼中却堪比毒药。服下这杯毒药，大荨麻般的刺痛感便散不开来，可以感觉到它所到之处皮肤上都冒起了水泡。而在它离开之后，皮肤上残留着满目红肿，奇痒难耐。在泳池里，大家都置身其中嬉戏打闹，感觉这些人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于是你也试着用一个脚趾朝水池里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刹那间火辣辣的疼痛席卷而来。这种生活你可以忍受吗？如此怪诞离奇的一个场景，是不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呢？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雷切尔·沃尔克的日常生活，一位水源性过敏患者的世界。在这里，原本身心放松的洗澡沐浴变成了噩梦。在热带海洋中，浮潜的伤害指数不亚于用漂白剂揉搓自己的身体。别人向往阳光与海滩，并在海中嬉戏游玩，这种生活在他看来绝对是炼狱苦境。雷切尔只要接触到水就会生麻疹，无论什么形式的水，甚至包括他自己的汗水。这一切令他困扰，可又不能哭出来，因为一哭整个脸就会肿起来。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令人万分痛苦。但此时此刻，大部分人都会心生疑虑，既然雷切尔身患如此重症，他怎么还能够继续活着呢？我们从小就接受到这样的提醒，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就连 NASA 都将水定为寻找外星生命的指标。人体中至少有 60% 是水，一个体重70公斤的普通成人体内大约含有40升的水。对此，我们先从几个要点入手。首先，人体内所含的水分并不是问题的所在，上述过敏反应是由皮肤接触引起的，而且无论水体温度、纯度或含盐量如何，反应都会照常发生。即便是名副其实不添加化学成分、经由多次蒸馏的纯净水，也同样会将过敏反应一点即燃。雷切尔表示，自己与别人初次相识之际，那些人总是很困惑，满心疑虑，一般总离不开这些问题：你如何进食？你怎么喝东西？洗手洗澡怎么办？而真实的情况是，他只得将残酷的现实一饮而尽，然后振作起来继续用力活下去。从水敏感最初出现开始，它不仅令我们普通人迷惑不解，而且同样让科学家一筹莫展。实际上，严格说来，这种症状根本就不算过敏，因为它的病因很可能是体内某些东西的免疫反应，而不是人体对如花粉或花生等外来事物的过度反应。最早对这种反应发生机理做出解释的理论学说认为，与水进行反应的或是皮肤的最外层，组成成分以死皮细胞或是保持皮肤湿润的油性物质，这些成分与水体发生接触，可能会释放出有毒的化合物，反过来诱发了机体的免疫反应。也有人认为，水可能只是溶解了肺角质层中的化学物质，使它们能够穿透到肌肤更深处，进而引发机能的免疫反应。其实，在发生接触之前，在皮肤上涂抹化学溶剂，让更多的水分涌进这层皮肤，会使反应情形恶化。或许最出乎意料的观点要数将水源性荨麻疹看成是由压力变化引起的。随着渗透作用的发生，水分离开肌肤，无意间触发了机体的免疫警报。皮肤科医生指出，不管病因是什么，这都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足以改写患者的一生。他表示，自己的病人中就有患上荨麻疹的，这病他们得了40年，到现在依然是每天醒来皮肤上都长着风团和水肿，患者可能会心灰意冷，也可能会心神不安，总在担心不知何时病情再一次袭来。纵观各种皮肤疾病，水源性荨麻疹是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最为恶劣的皮肤病之一。而12岁前后的雷切尔，在某次游泳后发现自己身上长出了荨麻疹，察觉有异样就立即就医，随后就被确诊为水源性荨麻疹。如今虽然在身患此病的情况下活下来已经不成问题了，但从日常生活的种种不便与障碍 中撑下去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在雨水丰沛的冬季，雷切尔只能宅在屋里，洗碗之类的日常事务则由雷切尔的丈夫代劳。在洗浴方面，她限定自己一周淋浴一次，为了尽量减少出汗，她穿着轻薄的衣服，同时避免运动。她与其他同病相怜的病友一样，雷切尔以奶代水，饮用大量的牛奶或果汁，因为机能对牛奶的反应不如对水的反应那么糟糕剧烈，同样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这样一种病因都尚不明确的疾病，他的疗法求索之路自然一直都扑朔迷离。目前标准的治疗方法是服用高浓度大剂量的抗组胺药，数年间抗组胺药都是唯一的治疗药物。接着在2008年，有学者指出人类的肥大细胞并非天生就会引发荨麻疹，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向对人体不利的一面呢？科学家们认为罪魁祸首可能是免疫球蛋白E，这种抗体它会诱发真正的过敏症状，例如对花粉过敏或对猫过敏。他们所需要的是一款能够阻断免疫球蛋白E发生作用的药品，而幸运的是市面上早有一款恰恰有此神效的药物，叫奥马佐单抗。奥马佐单抗最初是作为一款治疗哮喘的药物而被研发出来的。在2009年8月，他们选中一名48岁的女性患者，她患有另一种罕见的荨麻疹，她的病症由压力引起，只要稍微碰一碰，她身上就会突然冒出一片隆起而瘙痒的皮疹，而且在她患病的3年期间情况一直如此。这种病症在她梳头或穿衣服时都会发作，简直是生不如死。而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后，这名女子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到了月底她已经彻底康复。自那以后，科学家们先后发现，即便是治疗最鲜为人知的荨麻疹病变类型，比如阳光敏感、对温度变化敏感，甚至对摩擦敏感，奥马佐单抗的药效都颇为灵验。它是一种既安全又有效的药，甚至还能治疗水源性荨麻疹。本来故事发展到这里应该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里却暗藏危机。目前治疗荨麻疹并非这款哮喘药物的本来用途，也就是说这种药品在治疗荨麻疹方面的药效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的佐证。而大多数医疗机构，不论是保险公司还是英国的公营医疗服务体系，根本就不会付费购买一款还没有经过大规模临床检验的药品。在2014年，当柏林专家向雷切尔推荐奥马佐单抗时，他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在当时他每月要花费1000欧元的巨款来购买这款药，然而为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寻找足够多的病患也很成问题，每2.3亿人中就会有一例水源性荨麻疹的病患。据此估计，整个星球上与雷切尔同病相怜的只有31人。令情况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的是，这款药品的专利有效期即将结束，从中牟利的时间如此之短，而潜在购买者又屈指可数，说服制药公司出资进行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将会难上加难。而经过几十年治疗神秘疑难杂症的研究和探索，攻克水源性荨麻疹的最后一关竟然卡在经济问题而并非科学问题上，真的令人唏嘘。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无痛症的患者一样，患者太少，没有厂商会为他们制造药物。这些水敏感症的患者还算幸运，起码知道有药可以治疗，不过除非你很有钱。那么假如雷切尔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等他痊愈后，他要做的头等大事会是什么呢？这个不难想到，当然是要好好的畅饮我们每天都在喝的水，还有游泳、沐浴、刷牙，在雨中漫步，甚至好好的哭上一场。可这些患者能等到这一天吗？希望有一天人类可以不看经济诱因，来真切的帮助这些患上罕见疾病的人。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